但我没有点赞，也没有转发，也没有私信，因为我知道它是假的，我完全没有上当。因为那大陆版跟未删减这两个词本身就是很矛盾的，好不啦？ 守住无措，还有一个说他想你。 我最爱我的爱人，不要不少说谎，一人目光拥抱了我，我们一生已经满意，不要抱歉，不要告别，在这等我飞黄的眼里，没有人会有爱你，泪飞了， 三，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四 D 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河启航建立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我是雪雷。特朗普又发 Twitter 了，这一回真的是重伤很多人哈。首先说一个背景，那曾经在美国的总统选举期间呢，就最新的这一届，曾经美国的国情局就俄罗斯是否操纵美国总统选举的事件进行过调查。那特朗普最近公然宣称说，奥巴马在2016年11月选举日前对他位于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也就是特朗普的家进行过窃听。那如果奥巴马要窃听的话，肯定是通过国情局来窃听，所以国情局也躺枪了哈。那这个通过什么发的呢？就是特朗普的 Twitter 呀。那特朗普当天上午的发的 Twitter 当中就说到了，好可怕呀，我刚发现就在我胜选前，奥巴马在特朗普大厦对我进行窃听呢。当然他们一无所获。目前呢，特朗普没有说明他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哪里，也没有提供任何指控的证据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指控绝对是政治伤害非常严重的指控。所以呢，奥巴马的发言人就说了，特朗普你是一派胡言。那国情局，就是国情局的局长叫克拉伯，也是否认说，我们没有对特朗普或者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进行过任何窃听，特别是在选举期间。所以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搞不清楚了现在。但是躺枪的奥巴马呢，他肯定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伤害啊。现在是目的就是要让特朗普拿出证据来，你说我窃听你，你证据呢？但我跟你说，现在受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奥巴马，也不是国情局局长，受伤害最深的那个人说，哎呀，我们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颁错了，这个奖是特朗普的呀。而且我觉得美国电影界窃听风云可以拍续集了。 没有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三个一半的旅程，才能变得丰盛。幸亏你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即使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 是安安静静的拥吻，等爱是不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有雪来陪着你。我们国内呢，大家都喜欢玩微信，对吧？或者是微博，反正次数很少。那国外呢，也有一个跟类似于我们的微信的哈，就叫 Twitter， 那或者是脸书。那最新的一个科技发明出来了，就是脸书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来防止人们自杀。怎么做呢？其实方式理论上很简单，就是脸书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算法，可以发现它的用户发了哪些东西，然后它的好友都有什么样的评论，然后从这些内容当中提炼出警报的信号，然后呢就会把有警报信号的这些人递交给人工审核组，那人类呢再审核一遍，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自我伤害风险很高的这种有自杀倾向的人，然后呢就会给这些人发一些信息，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有心理咨询啊，可以帮助寻求帮助的途径啊，等等等等的。那目前这个功能呢，仅仅在美国还在进行测试哈。不过呢，这个有Facebook 有很多的功能都是可以应对这种自杀行为的新方法的，所以真的是高科技哈。我觉得这人工智能真的是忒厉害了，它可以分析人们发的，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微信微博哈，分析一下字数很少的140个字以内每条不到，竟然就能分析出有那些自我伤害自杀倾向的人。我跟你说，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微信，我把我所有的微信都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分析了一下我发的微信，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不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但是我有严重的自恋倾向。 夏日一阵泪以后，看到每一个字，当你有昨天，四季秋不平凡的心，曾有很多的渴望，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农历2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廊坊多云，17度到3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6度到4度。近邻天津多云，16度到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有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让一个试验者每周日晚上把下周的烦恼写下来，投入到烦恼箱。3周之后，他在试验者面前打开箱子，逐一核对，结果90%的烦恼都是没有发生的。据统计所得呢，一般人的忧虑有40%属于过去，有50%属于未来，只有10%属于现在，而92%的忧虑从未发生过，剩下的8%则是能够轻易应付的。这样的话，很多烦恼其实不必变成烦恼，你说呢？你也可以试试看，把自己的烦恼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来检查一下。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这是唱歌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重口味儿。重口味的是什么呢啊？西班牙，你要知道，首先西班牙是目前发达国家中出生率，孩子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了。他们跟我们一样，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的危机。比如说去年，西班牙的出生人口第一次低于死亡人口。所以呢，西班牙当然要想辙了。当然，造成他们人口出生率低的原因有很多哈，比如说，跟我们一样，西班牙人的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呀，或者是西班牙有那种深夜吃东西的习惯哈，有这种文化在。另外呢，他们基本上午夜之后才睡觉，所以很熬夜也是对小孩出生不是太有利的。这都是造成了西班牙性饥荒的部分原因哈。所以呢，西班牙最近就任命了首位。听好了啊，性爱部长。那这个性爱部长的职责就是让西班牙的人们多多的滚床单。西班牙政府呢是希望借助这个职位的人提高西班牙下滑的出生率。他们任命的是西班牙的首相拉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啊，任命的是巴拉雷作为该国的性爱部长。我看了一下这位巴拉雷性爱部长的照片啊，哇 God， 好漂亮！这位西班牙性爱部长真的是很 sexy， 很有女性特征，很温婉的这么一个人。不过我听说，是他当上了性爱部长之后哈、为了让西班牙的男女女们更多的生孩子，这位美女部长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上映50度黑未删减版。可见我是有多想看啊！ 想吐啦！ 樱花盛开一刹那，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嘴巴被我放铁瓜，被偷穿的萝卜，就让它想回家。 河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天空湛蓝，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像海棠，风一吹就很澎湃，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像海棠，趁绿灯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就等着我们赶上。我就像海棠，趁绿灯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 真有把握，时间紧迫，那份爱水深火热。离开又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负责。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带着你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人不理你可选择我。 死不休一个字、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家孩子不太听话，老是不睡觉，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家的孩子呢，最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看电视、打游戏、上网玩不停，作业太多也完不成，而且自己睡眠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慢慢的发现儿子的反应力好像智商都开始降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儿子最近都有一点胖了。在英国，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老婆梅梅解释说：“老公 ，We are the vampire generation。”什么是 Vampire Generation？ 什么叫吸血鬼一代？ Well, the Vampire Generation refers to the children now suffering from sleep problems well into their late teens. 睡不好，这件事情也是最近这青少年也遇到的睡眠问题哈，跟以往很不一样。以往小孩可能睡的都比较多，所以他们就被称为吸血鬼一代。那通常来说呢，其实十到十八岁的孩子每天需要九到十个小时的睡眠，但是专家提醒说，如今啊，很多孩子七个小时都睡不到，而且很多孩子甚至睡得更少。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呀，是吧？高三的孩子呀，是吧？那一些教师呢，对于这样的现象也表示比较担心，所以呢，有一些英国的老师哈，允许孩子们在课堂上打瞌睡，这样呢，疲惫的孩子才能够精力恢复一些。不过听说了这个 Vampire Generation 吸血鬼一代之后，李雷就说了：“啊，原来有这样的老师啊，怪不得我们家孩子一从学校回来就精神倍好呢。怪不得在家不睡觉呢，原来是在学校睡好了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时代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火，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最绚烂的时代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中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宝宝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到温柔豢养，也让我飞曾经绝流太阳。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起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大自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双眼，我看不清楚。

全都知道永远。 Peter Pan 为我战斗直到永远。 优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笑笑更健康留言说，我分享了我的生活，惨不堪言，对不对？三弟留言说，我分享了我的财富，跟谁？跟你老婆？那不是分享，那是给全部。 红灯青灯留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花风采蜜一去不回，爱正不值钱，你许情将意我也跳舞分配，雪也阴乱乱飞，走入红尘脚步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断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看到尽头的灭去，换个人去寻觅，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怎什么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醉不回去，一朵好花变成野玫瑰，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我爱着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蕊， 难以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泪，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话泪，有话没有话泪。 与许小谷，这是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我的分享是，男人再穷不能穷父母，再苦不能苦媳妇，再坑不能坑兄弟。男人最怕什么？兄弟的误解，老婆的眼泪，父母的委屈呀。他说生活还得继续，这就是男人。男人很苦。哎，徐小谷是不是每次 KTV 都会唱这首歌？男人苦啊。三弟留言说，同事聚会喝多了，在群里分享了500块钱的红包。 OK， 聊一聊你分享最近分享了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一首每年你中间我的最熟，有一度你的神情中有爱慕，对起辛苦又要耍酷又要埋伏，那么何不让爱快一点尽早而出，给我红包让孤独醒悟，一路你给予爱你耍酷的指数电流下瀑布，爬山中的亚速度你又耍酷酷酷，一身轻来的酷酷加快脚步，要加入游戏，爱爱爱爱爱爱爱爱，说你愿意为了我心动开始屈服，放弃森林好好去找第一个树木，我的付出一辈子都不会辜负，所以害怕从此有你把宝相助，我爱你的赌注不怕输，山中的亚速度你又傻又孤独，一身轻来的孤独加快脚步，要加入游戏，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只想。

甜 sweet 的成留言说，分享我当然是分享零食啦，公司的几个女同事互相分享，长肉不能一个人来呀，要胖一起胖，而且吃好吃的必须分享一下，要勾引大家跟我一起吃。所以甜 sweet 成这位听众哈，我相信你不仅仅是 sweet， 你还很赌王赌王。 想迷路在荒野，星星也没有出现，夜太黑看不见明天，你坚决想挥别，除了抱歉其他全省略，甚至我问理由都被拒绝。我拉着你望着你欲哭无泪，你淡淡的冷冷的那么绝对，话越说越让自己显得狼狈，人何苦要爱到自尊都被摧毁，抬头看低头像欲哭无泪，你飘得心散的发在风中飞，我忽然间放开手再无所谓，别坐在街头觉得爱人好累。见明天，你坚决想挥别，除了抱歉其他全省略，甚至我问理由都被拒绝。我拉着你望着你欲哭无泪，你淡淡的冷冷的那么绝对，话越说越让自己显得狼狈，人何苦要爱到自尊都被摧毁，抬头看低头像欲哭无泪，你飘得心散的发在风中飞，我忽然间放开手再无所谓，别坐在街头觉得爱人好累。着你望着你欲哭无泪，用淡淡的冷冷的那么绝对，话越说越让自己显得狼狈，人何苦要爱到自尊都被摧毁，抬头看低头像欲哭无泪，你飘得心散的花在风中飞，我忽然间放开手再无所谓，别坐在街头觉得 thank you.

受伤，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哭和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这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到处处时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真的盼了几分。 阳光，看一看彩虹的梦。